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一，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播出浙江作为全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肩负使命，合力攻坚，积极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探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 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5金2银1铜。 多国政党和社会组织向世卫组织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500万。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在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全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肩负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在中国大地上率先展现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基本图景，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率先开始探索。 在浙江，一个由30多个部门组成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专班正在高效运转，围绕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突破性抓手、重大改革、典型案例等清单，将指标任务落实落细，合力攻坚。 就是我们要探索一个提档补缴政策，这个是跟我们省里现在就是在做的这个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关的一个政策配套。 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循，所以这个整个压力是比较大，我们要不停地去摸索嘛。 以7项任务为抓手，浙江的先行先试全面推进，他们分别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这样的创新实践始终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要求，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制定的举措。他亲自部署实施了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等重大工程。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浙江调研，并指出，要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基础。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为主攻方向，这轮改革把突破口放在了山区26县。这26个县占全省面积的44.5%，而2020年 GDP 总量不到全省的10%。改革的着力点就是打造升级版山海协作。 比如今年我们要推进山海协作产业项目300个，完成投资400亿元。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啊！按照88战略的要求，把我们的山区26县打造成为我们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山海协作再升级，平台载体不断丰富，依托义乌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畅通的物流渠道，偏远山区的150多种绿色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山海协作再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地处沿海的经济强县温岭和深山中的景宁携手共建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开发赊债休闲、健康养老等产业，年营业收入可望达到3.6亿元，带动景宁山区群众增收。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联动，在共建过程中，我们推动单向输血向双向合作造血转变，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 在山海互济、陆海统筹中，26个山区县在加快迈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位于深山里的乡村也在结对互助，携起手来一起致富。淳安县下江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基层联系点， 如今，这个昔日大山深处的贫困村逐渐升级蜕变为美丽乡村。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如今的下江村正在把自己的致富经验辐射出去，与周边的24个村一起组成大下江乡村联合体。记者在联合体的会上看到，主持会议的县人大副主任此时的身份是大下江联合体的党委书记。村镇干部与县发改、财政、交通、农业农村等部门直接对话，一起讨论如何让薄弱村的特色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跟上来， 把平台资源整合起来，实现一村富带动一片村富，使得它效益最大化，同时呢，使得周边的这些村都能够共享发展的红利。 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下江联合体分别规划了各具特色、彼此互补的产业带，注册了大下江统一品牌，集约共建，让深山里的老百姓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变化。 我们去年那个包装的时候，20多个人每天晚上包到3点来钟，每天物流在发货，去年是到12月份全部没产品，连样品都卖光了。 今年上半年，大下江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近44%，强村与弱村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如今，浙江多地都开始了大下江模式的探索，一处富变为处处富，正逐渐成为现实。面对共同富裕这项开创性的事业，浙江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着手建立新型工作体系和推进机制，力求率先推动共同富裕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到2025年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发展阶段，与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比，法律执行和实施仍是急需补齐的短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积极引领社会法治意识。二，要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正，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加强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办案衔接和配合制约，完善刑事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精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查，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效能。三，要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旗帜鲜明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着力提升检察人员专业素养，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四，要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组织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监督制约，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支持保障。 本台消息，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遭受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调查组将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 今天下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灾情以及灾后恢复情况。截至8月2号12时，河南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目前，河南全省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行，除郑州地铁和渭河流域蓄滞洪区外，其他城乡公共交通和通信网络基本恢复。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区、公共交通、收烟场所等实现消杀全覆盖。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围绕科技成果凭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完善评价机制，做出明确工作安排部署。意见要求，科技成果评价要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把握科研渐进性和成果阶段性的特点，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角色定位，科学确定评价标准，开展多层次差别化评价。意见指出，要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大力发展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制。 今年以来，我国粮食基础持续夯实，乡村产业加快发展，生猪产能全面恢复，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我国早稻收获基本结束，增产趋势明显，双季晚稻栽插进入尾声，秋粮播种面积预计超过12.9亿亩，比上年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总体长势好于常年。 今年中央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基础，目前看全国秋粮面积增加，特别是高产作物面积增加较多，丰收有基础。 今年以来，乡村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全国创建了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98个农业产业强镇，推进1、2、3产业深入融合。今年以来，各地严格落实菜篮子省负总责和市长负责制，保障了菜篮子产品稳定供应，特别是生猪生产全面恢复好于预期。六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达4564万头，相当于正常年份的102%，生猪存栏4.39亿头，恢复到正常年份的99.4%。农业投资规模扩大，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6564亿元，同比增长21.3%，分别快于第二、第三产业5%和10.6%。农村消费稳定回升，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7807亿元，同比增长21.4%。 农业发展的质量更高，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农业农村经济的潜力进一步释放，为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十四五良好开局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退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工作者党员代表，围绕“老兵永远跟党走”这一主题和中外记者见面交流。4位代表分别是深入基层积极参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建设的李祥文， 专注于国产操作系统产业化推广的孔金珠，为千余名困难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的陈倩，曾以全优成绩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在2018年被推选为征兵形象大使的宋喜。他们结合各自经历，介绍了退役军人工作的发展进步，展示了广大退役军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和使命。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羽毛球、举重、竞技体操和射击等项目上再获5金2银1铜。 在昨晚进行的羽毛球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2-1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举重女子8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汪周雨以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70公斤的成绩获得该项目的冠军。竞技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刘洋以15.5分的成绩摘得金牌，中国队另一名选手尤浩获得银牌。射击赛场，中国选手张长虹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以466环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组合钟天使、鲍山菊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决赛中战胜德国组合，为中国队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28枚金牌。此外，中国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摘得羽毛球女双项目银牌，中国选手李月红获得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的铜牌，中国选手苏炳添在昨晚进行的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中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6名。 5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第1集《一诺千军》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节目通过详实的史料、珍贵的历史影像以及生动的百姓故事，阐释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宗旨，充分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擘画和重大部署。通过小康路上的新面貌、新环境、新气象、新景色、新成果，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针对网上不良粉丝文化等问题，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督促网站平台规范和引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专项整治主要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环节，深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目前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针对个别网络综艺节目片面追逐商业利益、过度娱乐化炒作、传播畸形偶像文化等突出问题，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专项排查整治。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进一步通过加强网上涉明星信息规范、强化账号管理、完善黑产打击机制，进一步压实网络综艺节目制作和播出机构主体责任等方式，为长效整治和规范粉丝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5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44例。截至8月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91例。 截至8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6952万7000剂次。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是全球抗疫战场的分裂制造者，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指出，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团结合作，才能尽快控制住疫情。危机时刻，美国政客开始把团结挂在嘴边，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所谓的团结，实则是分裂，不过是想拉一些国家支持其一手操弄、不尊重事实、违背科学和良知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的障眼法而已。美国始终没有站到全球团结抗疫的队伍中来，去年没有，今年也没有。在全球抗疫战场上，美国一如既往地制造分裂。文章强调，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我们在桌子边总比在屋子外好，但他们回到屋子里的真正目的，不是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合作，而是为了拉拢盟友对抗中国。保持这种冷战零和思维的美国，只会在国与国之间制造鸿沟，只会阻碍拖累人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进程。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为期2天的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北京启动，大会汇聚全球智慧，致力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新平台，并发布了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大会还设置了拉萨等分会场，通过20多个平行论坛和现场体验，展示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电商进出口8867亿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出口6036亿元，增长44.1%，进口2831亿元，增长4.6%。市场监管总局1号发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等3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今年9月1号起施行。新办法扩大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范围，聚焦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市场监管领域。中国海油8月2号宣布，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流花162”油田群在珠江口海域全面建成投产，所在海域平均水深412米，刷新了我国海上油田开发水深的新纪录。油田群高峰年产量将超过350万吨，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6亿人次，同比增长48%。受河南郑州等地多次强降雨影响，7月份铁路部门先后调整了3500列客车运行方案，转运旅客2.3万多人，疏散滞留旅客156万人。 本台消息。8月2号，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抗疫合作，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联合声明认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合作进行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结论。联合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义务，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不符合世卫大会决议要求，未同成员国充分协商，也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 不利于指导全球溯源合作继续深入推进。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充分考虑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证据，充分采纳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相关建议，支持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本着专业精神，在多国多地全面展开病毒溯源工作，为预防下一次大流行提供必要经验借鉴。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的企图，反对政治因素和政治操弄干扰研究进程和国际抗疫合作。联合声明赞赏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疫苗，为全球抗疫合作做出重要贡献，呼吁有能力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积，坚决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弥补全球免疫鸿沟，筑牢国际防疫屏障。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党和组织肩负着增进民众福祉、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重任，要积极促进抗疫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5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1.32万例。据美国媒体报道，过去7天，美国所有地区的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与前一周相比都呈上涨趋势。8月1号，佛州新冠肺炎住院病例人数达到10207人，超过去年7月时10170人的最高纪录。住院病例中有不少儿童。在美国中南部疫苗接种率低的州，疫情恶化尤为严重。路易斯安那州当地最大的医疗系统内的新冠肺炎患者，在过去一个月增加了700%。凯泽家庭基金会7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与支持民主党的地区相比，在去年大选中支持共和党的地区目前的疫苗接种率更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美国部分地区疫苗接种问题高度政治化，网上充斥的大量不实和错误信息更是加深了美国民众对疫苗的迟疑态度和抗拒心理。日本8月1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177例，连续4天日增病例超10000例，其中东京都新增3058例，首都圈其他3个地区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新增病例也都维持在高水平。8月2号开始，这3个地区连同大阪府再次进入紧急状态，7县截至8月底。东京奥组委2号通报称，新增17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累计已通报276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阿富汗国防部8月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坎大哈、赫拉特等10几个省份发生冲突，共打死45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赫尔曼德省官员1号表示，该省首府拉什卡尔加的部分地区已被塔利班控制。此外，阿富汗民航局8月1号表示，此前遭火箭弹袭击的坎大哈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当地时间7月31号晚，2名蒙面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向人群开枪，导致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帮派成员。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8月1号也发生2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警方逮捕1名嫌疑人。据报道，2021年前7个月，新奥尔良市记录了超过250起枪击事件。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